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我哋讲到，初一正喺度讲起跟雪梨勒嘅事，就响呢个时候，只见帐篷嘅帆布被外边嘅两只巨大手印压咗入嚟，中间仲有个巨大嘅圆印，好似系个冇五官嘅人面压咗响上面，都系比正常人比例大出一倍有多嘅，似乎系有咩嘢正想从外边用手撑破帆布，想入嚟帐篷啊！嗰两只大手实在大到惊人，帐篷压到结结声响，唔使好耐啊，肯定就要坍塌啦！帐篷就快俾外边个巨人撑破，唔通呢个就系向道初一所讲嘅雪梨勒？为咗避免开枪将帐篷射穿，我顺手立起放喺地下嘅一支登山拐杖捅咗过去。点知冇任何感觉，嗰块大面似有形无质，即系凹落去嘅帆布被拐杖头笃咗翻去啫。明叔放晒手脚，打算爬出去逃跑啊！我即刻掹住佢只脚，将佢揿倒在地。外边嗰只雪梨勒系乜嘢？除咗初一听讲嗰一啲之外，边个都唔了解。好在依家呢个帐篷仲可以暂时将佢挡住。就咁惊惊青青咁跑出去，咁咪即係送死。肥仔学住我个样，立起一支喺冰川上面定位用嘅竖旗，对住嗰块面捅咗两下，见冇咩作用，於是随手又捉起枪，都唔理会唔会打烂帐篷呢，顶住嗰块面近距离砰一声开咗一枪。障碍嗰隻嘢被散弹击中，势头就稍为减低咗少少，帐顶嘅帆布被呢一枪射到好似个烧机咁，从中露出好多白色嘅嘢，好似系外边嘅积雪咁。似乎障碍嘅呢隻嘢根本就系个巨大嘅雪人。肥仔不断咁射击，阿彪同初一等人亦都各自揞出枪嚟射击，但系起唔到任何效果。忽然，帐篷嘅支撑杆断裂，成个帐篷立即冧咗落嚟，七个人全部冚响帐篷底下。我心谂呢次死啦，呢个帐篷散咗，里面嘅人手臂压住大髀，咪话走啦，就系想挣扎企翻起身都难啊！我心里头虽然系咁谂，但系身体冇停低，竭尽全力咁推开压响我身上嘅一个人，迅速咁从帐篷底下边捐翻出去。仲未企起身，我就已经将枪拔咗出嚟。但系外边冷风呼啸，雪片乱舞，乜嘢都唔见到。呢个时候，初一、杨雪莉同肥仔佢哋亦先后从帐篷底下捐翻出嚟，举起枪四周围咁睇，对方一啲踪影都见唔到，仲系向道初一熟悉雪原冰川嘅环境，对准一个方向开枪射击。我哋都顺住佢嘅枪口瞄准。夜晚已经过去，龙顶冰川已经唔再系漆黑一片，天上浓密咁嘅乌云以及四周围大雪峰嘅轮廓变得依稀可见。只见一个巨大嘅白色人影顶风冒雪向白茫茫嘅远处奔跑。这个就是啱先袭击帐篷的雪梨勒，如果不是初一眼里，在茫茫大雪之中真是很难发现他的。我和肥仔、初一三个一边开枪一边踏雪从后边追了上去，急到杨雪梨在后边猛地叫， 咪追啦，小心下边的裂缝啊。 但是他把声很快就被风雪淹没了，冰川上的积雪已经过得小腿，冇跑出去十几米，只见呢个巨大嘅白色身影忽然向下一沉，响雪原之上就消失咗。我哋随后跟到，发现呢度亦有一个好深嘅冰屈，似乎同先前嘅相连，亦系通向冰坡下边嘅九层妖楼嘅。 雪梨勒一旦匿咗入去，我哋就冇晒火，只好喺冰屈上面闹咗几句，死死地气咁行翻去啦。我问肥仔初一，点解雪梨勒正话占到上风，反而要逃跑呢？佢究竟系点样噶？点解唔到几个钟头，竟然就可以将一个女人嘅尸体变成咁嘅鬼样呢？初一话啦， 依家冇时间讲呢啲啊，我哋呢啲男人都仲好华为，但系队伍里头仲有两个姑娘同一位老同志，呢次帐篷又冇埋，唔可以要佢哋就咁顶住风雪企喺冰川度啊，搵个避风嘅地方安定落嚟再讲啦。大家即管放心，天一光呢只嘢就唔会再出嚟噶啦。最攞命嘅就系如果今晚雪仲唔停，狼群又唔退走，两边夹击我哋怎就惨啦？ 我哋翻到帐篷冧倒嘅地方，天已经光晒，但系大雪仲系不停咁落。向远处行，咁系非常危险嘅。附近只有几座起伏不平嘅雪丘，根本冇咩地方可以容身。杨雪莉话啦，依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我哋直接挖开九层妖楼，至少先挖开最上边嘅一层，我哋入去里头避雪啦。向嗰度透堆火，咁气流会向上升，将入口嘅雪挡开，咁足可以避开响停雪之前入口被雪冚住，而且狼群怕火，亦唔敢咁轻易嚟侵犯我哋。我哋都好赞成。在这个冰天雪地度冻得非常难顶，都想尽快挖开九层妖楼，理得它里面有什么古怪啊，哪怕只是到里头睡翻阵都是好的，等养足精神，一口气挖条水晶丝出来，然后趁着寒潮封实冰川，那就可以顺利地撤退了。众人话做就做，将装备物资都转移到雪坡背风的一侧，挖开一大块积雪，露出下面暗蓝色的冰层，依旧将生姜汁搽在冰面上，渗透了就开挖。初一趁有机会讲了一件两年前听讲回来的事情，虽然同样发生在昆仑山的深山里头，但是离格拉米尔好远。藏文中流传着一个古老而恐怖的传说。 传说讲啊，响雪山道每当黑夜的时分，就会有种生存在冰下面的妖怪聚集在一起，夺取刚死无奈的尸体。他们捐入尸体的衣服里头，尸体就会变成白色。如果继续扑咬生的人畜，就会越胀越大，随后会因为消耗而萎缩。如果两三日之内吃不到生人，就会自动散开，又捐返入冰川之下引力起身，直到再找到新的死人。这种嘢终于捐入雪沟和冰坑，只是在深夜才会出现。七百几年前曾经一度酿成大灾，人畜死伤无数。在寺庙的经卷中有一套至尊宗噶巴大师传，对呢件事有好详细嘅记载。 我问初一啦，原嚟雪梨勒唔系一隻嘢，而系一群啊，系好多聚集埋一齐嘅。 冇错啊，最多嘅时候一个尸体上面会附住十几隻，佢哋吸收咗尸体里面嘅血肉，变得肥胖起身，就好似是成全的肥肉咁，远远咁睇上去好似是个肥腾腾的雪人。当地人咁先至会叫佢哋做雪梨勒。雪梨勒成灾是好耐之前的事了，大家都就快唔记得了。但是两年前有件事闹得好紧要，死咗唔少人。当时一支地陷队进入昆仑山，结果从雪里头挖出几个白雪雪肥腾腾的大雪人，仲未等地质队的人搞清楚状况， 就俾嗰啲白色嘅人扑咗入雪里头。全队十个人，只有两个人逃返返嚟。地质队员遇害嘅嗰片区域，无奈之前啱啱发生个雪崩，有一支多角登山队喺嗰度同外界失去咗联络。纸里头上一年纪嘅僧人讲嘅，地质队遇到嘅嗰啲肥雪人，可能就系俾雪尼勒前上嘅登山队员嘅尸体啦。上头要发动人去揾呢一支失踪嘅登山队同地质队员嘅尸体，于是附近嘅牧民同喇嘛加上军队，总共去咗成百人，响雪山里头揾咗整整五日，最后都系无功而返啊！雪尼勒唯一嘅弱点呢，就系只能够响夜晚出没。除此之外，至尊宗喀巴大师传里头仲提到过，呢种嘢特别惊大炎。但系依家我哋冇大炎，炎疤都好少。雪尼勒晚黑一定会再嚟，狼群又肯定匿响附近等机会嚟偷袭。睇嚟今晚冰川上会有场好戏嘅。 肥仔攞住运动步枪就讲啦。 哎呀，可惜呢支家伙我用得就唔就手啊。而且呢一带环境对我哋又十分不利。唔系啊，肥爷我一个人就搞得掂佢啦。咩雪尼勒啊，我实将佢肥仔变瘦仔啊。 依家似乎只有先挖开冰层下边嘅妖塔，睇下里头嘅环境系点先再讲啦。或者可以借佢作为依托。冇过几耐，生姜汁已经渗入到冰面，大家即刻一齐出力将冰层挖开。五六米之下挖出大块类似于祁连原柏一类嘅木头，是荒木、原木、坑土嘅组合结构。响呢度喐手土木作业反而比挖掘坚冰仲要麻烦。好在我哋人多手快，工具有齐全，唔到半个钟就挖开咗妖塔嘅第一层。为咗防备冰层下边有无量业火同达普鬼虫，我哋做咗充分嘅准备。但系出人意料嘅系，第一层妖塔咩都冇。入到里头一睇，似系间土木结构嘅低矮房间，以黑色嘅木料、灰白嘅坑土为主。响呢一层里头，只有一块巨大嘅冰盘摆响地下。冰盘薄而透明，里面刻住一个神像。睇嚟如果再向下挖，就肯定要将呢一块冰盘打碎先得。杨雪莉睇咗睇神像，系个人身狼首、身披战甲嘅武将形象。狼首系白色嘅，盔甲系银色嘅。呢个形象似乎喺边度见过，正喺度谂紧。明叔等人亦陆续落到嚟塔中啦。为咗早啲揾到合适嘅地方休息，初一同肥仔已经用冰凿开始敲打嗰块冰盘啦。第一听声音唔似系冰，再摘低手套用手一摸，系一大块圆形嘅水晶。明叔喺旁边睇住肥仔佢哋做嘢，呢、这个时候战术射灯都聚喺盘面。明叔一见人身狼首嘅形象，面上突然变色，匆匆忙忙咁攞出轮回中嗰本经书，指住水晶盘上边嘅狼首魔神讲啦。 呢块冰山水晶石唔可以打烂嘅，呢度里头有魔国白狼妖奴嘅诅咒，一旦打碎咗，诅咒就会走出嚟啦。 我摇头表示唔信。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讲解九层妖楼嘅布局，我喺火山里头亦都见过一次，呢一层唔可能有咩机关。呢隻水晶嘅圆盘应该系一种叫做灵盖嘅塔状装饰，每一层连接嘅地方都有嘅。不过我仲系唔敢写包单，诅咒同机关之间有咩区别？呢、这个时候就算相信明叔嘅话都迟晒啦。黑住狼首妖奴嘅水晶盘 鹰鼻啱啱嗰几下作裂咗，只需要再轻轻一点，即刻就会碎。只系一眨眼嘅功夫，水晶盘嘅裂纹已经扩大到咗极限，只要轻轻再喐动一下，即刻就会碎。比起歹毒嘅机关，无形嘅诅咒更加令人心寒。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，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，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，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。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异闻录》，每晚一个离奇故事，就等我哋一齐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窝嘅异事奇闻。 杨翠莉行喺前边，轻轻咁将灵盖水晶盘敲成咗无数碎片。我知道佢做事一贯都好慎重，咁做一定係有十足把握嘅，於是就放心啦。圆盘形嘅冰山水晶石碎裂之后，果然咩都冇发生。肥仔又不停咁喺度呻啦。 哎呀，我话明叔你呀、真係大惊小怪，惊惊青青咁，人吓人呀、会吓死人嘅。 明叔讲得冇错嘅。不过顶层的这个水晶盘是假的，真正有诅咒的水晶盘在最深处。这座供奉邪神水晶师的妖塔，在长诗里头也有提到过，银色的妖炉白狼王叫做水晶自在山，他侍奉在塔底邪神的身边，一旦有人接近，妖狼的大军就会从天而降，将入侵者吞没。狼神叫做水晶自在山，是魔国的妖炉。西藏最早的神话里头亦都有相关传说。水晶自在山生前是一只白色的巨狼，是昆仑山所有恶狼的祖先，但是他这个称号是死了之后才得到的。传说他被莲花生大师杀了之后，尸体化为一块巨大的冰山水晶石，所以就有水晶自在山的称号了。这块由白狼妖炉尸体所化而成的水晶自在山之中，埋藏着妖炉亡魂恶毒的诅咒，任何企图接近的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魔国是崇拜深渊和洞穴的民族，作为邪神象征的冰川水晶师肯定在九层妖楼的最深层，挖到最深处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损坏水晶自在山，否则就会惹火烧身的了。 这一片龙顶冰川以前曾经是个巨大的湖泊，而妖塔的位置可能正好是位于湖中的湖心岛上面。妖塔周围是冻土或者是岩石，在外层就是深厚的冰川，其底层甚至可能与雪梨勒藏身的冰渊相连，越往下挖就越危险。我们部署妥当，按部就班地挖开了两层。这里没有陪葬的死者，只是有一些堆成泥马堆的牛头，只是有花白的牛骨和牛角，这些应该是对牛的崇拜，因为毛牛在高原全身都是宝。在古藏地无论哪个部族，唯有在这一点上面是比较统一的。同先前在冰斗里头轮回宗教主陪葬灵塔奢华盖世富可敌国相比，九层妖塔里面就什么都没了，不免令我们有些失望。这个时候大家都好累，于是返回妖楼的顶层，透了堆火取暖食饭，然后揸紧时间捐入睡袋里头睡觉。下午两点，我将他们叫起身， 要赶向天黑前挖到最深的位置。如果速度够快的话，我们可以赶向寒潮来临之前撤出龙顶冰川。众人各自装备工具武器，明叔从包里头拿出他祖传的十三梳花池猫，仔细数了数花池猫上面的十三条胡须，一条都没少，然后摆在地下，带着阿香一起拜了两拜。我和肥仔好奇地在旁边看热闹，我问明叔了，明叔啊，池猫的胡须没断，是不是讲明我们能够马到成功全身而退呢？ 哎呀，咁就梗係啦，呢样嘢好靓㗎，一定马到成功全身而退嘅。所以我哋啲祖宗啊先有全酥全影咁嘅讲法咋嘛，你话系唔系啦？ 明叔讲完，将十三酥花池猫交俾阿香，叫阿香好好收起身。佢自己喺背包里头搵到嗰面刻住天官赐福百无禁忌的天官铜印，准备在挖到冰川水晶丝的时候用。我看见这枚印才想起身，这枚印是假的嘛，但是用得就没你那么多了。好在杨雪莉从北京出发之前，托人从美国送了一套36支的星官钉丝针过来，是唐代摩金教会使用的古物，后来流传到了海外，有这套东西估计都可以顶得住的。我正在走神想紧嘢的时候，众人都已经准备完毕了。我和肥仔、阿彪、初一等四个人分成了两组，一组挖一层，轮流交替，估计三个小时之内就会挖到第九层。在第三层里头挂满了星纹图案的无字鬼幡，星纹分成了五种颜色，红、蓝、白、绿、黑，又以黑色的鬼幡最多，蓝色的最少。按后世轮回中对魔国的技术，这些颜色分别是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的。红色代表鲜血，蓝色是天，白色是山脉，绿色是水源，黑色呢就代表深渊。从这些鬼幡颜色的差别里头，亦都可以看出魔国信仰和他们宗教的不同。在他们的世界观、宇宙观之中，黑色越多，洞穴越深，力量就越强大。我叫肥仔将这些看到人眼花缭乱的鬼幡全部扯晒去，留返嚟透火。然后呢，我当先就落到第四层了。这层妖塔堆住无数刻有不同符号的卵石，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晶石，对考古人来讲可能非常有价值，但是在我们的眼中它就是堆烂石头。看了一层又一层，似乎除了棱角的冰山水晶石之外，再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。本来以为会有些关于魔国眼球神殿之类的线索，但是切身处地咁一睇，不由得就失望了。就咁一层层挖开，直到第八层嘅时候，先发现呢一层同上边各层截然不同。呢层都有个水晶灵盖，啱啱揭开灵盖嘅时候，咩都冇发现，一落去就觉得唔对路啦。只见四周围有好多人影，我哋即刻举起狼眼手电筒，另一只手攞出枪。只见19具高大的男性古尸都保持住坐姿，环绕一圈坐在周围。由于这个妖塔始终被古兵封住，这些古尸和生人无异，只是面部黑到离谱，装束更加奇特，和献王墓天宫里头所摆设的铜人十分接近。杨雪莉在后边落嚟，看到这些打坐的古尸就对我说了，可能是冰川水晶丝入葬之后自愿殉葬的护法之人，小心这层会有埋伏啊。我打了个手势叫落紧嚟的人停住， 要下向容佢嗰对本能嘅双眼睇下呢层有冇咩唔干净嘅嘢。阿香吓到都就快要喊啦，极不情愿咁睇咗睇呢十九句古诗，摇头表示咩都冇。我仍然系唔敢大意，讲唔定呢啲死响妖塔嘅护法尸体中，都藏住嗰啲能够将灵魂都烧成灰嘅虫仔啊！嗰啲先至系真正嘅无量业火啊！身体只要碰到一啲，系绝对冇办法扑灭嘅。呢座最重要嘅九层妖楼，挖起身呢，实在太过于顺利啦。越系咁呢，越系令人觉得祸机暗藏。反正亦都系第八层啦，准备嘅生姜汁亦都有好多，于是叫肥仔留低一啲备用，其余嘅全部喷向嗰啲古尸身上，又将水壶嘅水都集中起身，将成个第八层都洒遍，搞到四周围都系湿立立。咁先觉得啊，呢次可以放心去挖最深层嘅邪神尸体啦。黑摺子、教棍、冰签一齐上，将漆黑嘅大木板打开，下面露出一个方形嘅空间，亦都系用木、土、石所构筑嘅。往下边接连劈咗七八支荧光管落去，呢个空间先稍微光咗起身。我哋边个都唔敢贸然落去，就响开出嚟嘅洞口边观望。明叔好心急啊，佢成日急住想睇下佢日思夜想嘅冰川水晶丝系点样嘅，所以佢逼响最前边睇咗好耐，越睇越心凉。呢度下边边有咩邪神嘅尸体啊？最底层只有两个大小相同嘅圆形水晶。一个是白色的，一个是蓝色的，摆在石台上面，被荧光管一照，流光溢彩，可以看到上面有天然形成的星图，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两块天然晶体虽然不可能是冰川水晶丝，亦不会是藏有诅咒的水晶自在山，因为呢它们只有拳头那么大。肥仔即刻安慰明叔啦， 哎呀，虽然未揾到，但系呢两件行头睇上去都值翻唔少啦，咁都唔算系空手而回啦。 我对明叔讲，下边嘅呢层空间太暗，我哋喺度睇难免会有疏漏，仲系落去确定一下，或者系喺边个位置收埋都唔顶嘅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唔抄个底朝天都唔算数啊。于是大家陆续来到妖塔的最深层，再下面就是塔基了。这种木塔不像得寺庙里头的佛塔或者地宫那样，这里应该已经是最后的空间了。将蓝白两色的水晶搬开，发现这个石台竟然是识喐的。肥仔一个人将石台推埋一边，下边有个好浅嘅洞土坑，里面有一大块好薄嘅水晶石，水晶上面有一层层水纹咁嘅密集天然纹理，刻住一个狼首人身嘅神像，面目凶恶狰狞，头戴白盔，身穿白袍银甲，手持银鹰长矛，做出一个凌空跃下嘅姿势，凛然生风。杨雪莉一睇，即刻讲俾大家知啦。 边个都唔好喐啊！呢、这个就系藏有妖炉诅咒嘅水晶自在山啦。 呢种水晶自在山到底系乜嘢咁厉害呢？过咗咁耐啦，呢、这个诅咒仲起唔起作用呢？我下次